天地宇宙妩媚，心坎花开谁人催，偏偏相思赋予谁，欲闻多花何处归，飘飘洒洒又纷碎，心随风动尽相思，微风低雨落花飞。不再将丹君再背，一片沉静空愚钝，落花含情笔落泪，偏偏相思赋予谁，再不一句诺笑的人憔悴，偏偏相思待春回，飘洒洒雨纷碎，心随风动尽相思，微风低雨落花飞。我在江南君在北，一片深情空愚钝，情笔落泪，偏偏相思赋予谁，再谱一曲弄花飞，花开花落永相随，为一笑的人憔悴，偏相思待春回。我在江南君在北，一片深情空愚钝，落花含情笔落泪，偏偏相思赋予谁，去弄花飞，花开花落永相随，为一笑的人憔悴，偏偏相思待春回。